在申请的时候直接照着排名去申请了，可能这个里边也会有一些大家需要慎重去考察的地方。 对，其实关于这个学校的选择，这真是一个怎么说呢，大家都特别关注的问题。然后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大家都看重排名。对，因为大家的就是按照目前来说的话，可能很多同学他没有机会去到每一所英国大学去实地的考察，那么他能够参考的可能就是一个排名，因为这个排名确实也说明了一些问题。但我建议大家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可能大家的家庭条件都比较好，那么如果你确定要去英国留学，最好能够趁你的寒假暑假的时候先去英国看一看，去了解了解，就是说你认为排名特别好，然后呢就又是你有所想学专业的那些学校，你去实地考察一下。因为英国其实并不大，英国整个国土面积可能就相当于咱们中国一个省那么大。那么举一个例子吧，就比如说咱们北京的孩子，因为在北京这么大的城市待得特别习惯，然后交通啊，然后购物啊，然后娱乐都特别的方便。而作为英国来说，如果你真的要选择一个城市能够跟北京比肩，那只有伦敦。你但凡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去，你都会觉得这个城市怎么比不上北京，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心理的落差。因为我们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确实有这样的例子，就是说有中国的同学然后申请到了一个排名特别好的学校，但那个学校呢其实就是在一个小镇上，你想象一下，小镇上的人也特别的少，然后没有什么娱乐，然后也没有很多的这种就是说便利的交通或者是购物，然后很多的商店然后天一黑然后就关门了，然后你就没有什么夜生活。然后这个孩子呢最后就跟他妈打电话，就说妈，我不行，我不能在这待着，我可能这一年我可以在这待着，然后我一定要去一个大的城市，比如我要去伦敦或我要去曼城这样大的城市。因为这完全是看就是说孩子自己是否适应那个地方。因为你作为学校的选择，排名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真的是你的专业，还有就是你的这个就是地理位置，这都其实影响挺大的。所以我建议就是各位学生和家长，如果你们有这个条件，真的是可以先去英国看一看，你实地了解一下这个大学所在的城市的情况，以及整体的大学的情况，对于你最后来选择学校会非常有帮助。 这是您刚才提到的关于地理位置的这个部分。 对对对，是。 那跟学校的大小，或者是说他可能去了一所自己选的感觉排名还挺好的学校，但是到了那儿之后有没有其他方面的让他感觉到有可能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 确实有这样的可能性。因为英国的话它有100多所大学嘛，而且这些大学里面大部分都是公立院校。那么国内的同学在读大学的时候都适应了有校园，对吧，大家都有一个校园，然后呢大家都住在这个学校里面的这个宿舍里面。那么英国学校呢其实跟中国学校还是挺不一样的，很多大学它其实就是在城市里面，它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比如说这个校园的感觉，尤其是在伦敦的学校。那么其实你读大学其实就是这栋楼就是大学的楼，然后你只是到这栋楼里面去上了课，然后你下了课之后，然后你再出了楼，然后再回到你自己的宿舍里面去，你可能要走很远，或者是就是它没有一个校园的概念。那么有些孩子可能就觉得，哎，那我这是在读大学吗？就我都没有一个 campus， 就没有一个校园，那怎么能够就是说是读大学呢？或者是比如说他选了一个其实排名特别好的这个学校这个专业，然后他也确实上了。那么上了之后呢，其实他觉得哎，这个上课的整体的这种比如说这个内容跟他想要学的其实并不是很符合，也有这种可能性。就是因为他在最开始申请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很仔细的去研究这个学校的这个专业课程设施跟他自己是不是相符的，这个也有可能。但这个的话一旦尤其是在研究生阶段，一旦你入读了你就很难变了，因为只有一年的时间，除非你重新再来一年。所以为什么说就是大家尤其是在选择英国的研究生的时候还是要慎重一些，虽然只有一年的时间，但是这个整体的这个就是说对你的整个人生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因为我们也确实有看到过这样的例子，是孩子到英国去，然后去了之后他各方面的不适应，有可能是课程的不适应，有可能自己的个人的问题，然后最后他就直接就是回国了，他都没有完成这个研究生的学习，这样的例子也是有的。